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0.1度，受高空槽东移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也略有转差，但这对节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基本没有影响，只是气温仍然较低，今天全天还是在冰点以下。昨天下午，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影响，扩散条件略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2度到-1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从孤陋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来听听王世臣先生的作品。王世臣在北京的舞台上驰名长久而成就卓越，当年呢就和侯宝林先生并称一时之余亮。他的台风潇洒，舞台效果火爆，尤其是很多倒口的作品和说哏的段子都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您像他表演的什么拉洋车呀，拉洋片呐、窃洗澡啊，都是用刀口，也就是方言表演的。他的方言学得精准，韵味醇厚而质朴，表演真挚。这种表演的风格和艺术上的设计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弥补了原作品的一些瑕疵。马季先生就曾经说过，在他的心目当中，除了侯宝林先生之外，相声界当中王世臣先生的形象也非常非常之高大。好，下面就请您听听王世臣、李国盛和说的窃洗澡。 这个节目由我们来表演。 您的这个意思啊， 这位怎么这味儿啊？ 您的这个意思大概是那个，大概是那个仿佛啊，那个桌皮，他是这么回事啊？那个那一来二去呢，那个师傅那个累活，那个马马虎虎那。那个当然了， 什么叫当然了？ 不是那个我这个意思，他是，这我这意思大概是，你明白了吧？ 我明白什么呀？什么都没说呢。 不是我这个话到嘴边上我说不上来了。 啊， 我这个意思打算问问你老啊。 啊，我不老。 哎，这不是客气吗？我问你老的，你这个意思他是他是怎么回事？我对了。 想起来了， 又忘了呢。 嗨，白高兴了。 不是我这个，我这个话就在这嘴边上，我说不上来。我是打算问问你，就刚才哪个人蹦那个白喝完了？ 什么叫白喝完了？ 你上这里，你打算是你？ 我明白了，您是问我是干什么的？ 对了。就这么一句话我说不上来了。 您瞧这费劲劲的。 你那是做嘛的？ 我是说相声的。 哦，你那是说相声的？ 对。 咱不懂啊。 啊。 我听过。 是吗？ 我到你此地来过，我不是你此地人。 哦，您不是本地人 啊？可不是。 您是哪儿人呢？ 我是我们那地方人。 哎，废话。我还我们那边的人呢。 哎，人是一处不到一处迷， 这话对。 十处不到九个解。 是啊， 解和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有这么说的。 人不说木头打砂锅，咔咔嚓漏。不是，人不说木头，木头打砂锅，砂锅咔嚓。 行了。 人不说。 等，您应该说呀，人不说不知，木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啊，对了。人说直不转头傻大路。 哎，嗯，他倒真省事儿。你看， 我此次来到你的贵宝地。 哦，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找蝈蝈。 这您干什么？ 找蝈蝈。 找蝈蝈 啊？对了， 您来晚了。 怎么呢？ 现在天凉啊，您找蝈蝈，您秋天来呀、啊？ 秋天做嘛呀？ 哎呦，那会儿多，现在没了。 嘛月份都有蝈蝈。 您找什么蝈蝈？ 找男蝈蝈。 哦，男蝈蝈啊？那您上南方找去啊？ 南方做嘛呀？您就在这里。我说的是南边蝈蝈。 啊，是啊，您不是就找那蝈蝈？这有两条须，四个小腿，俩大腿，翅膀。 你蝈蝈就长须呀、啊？你蝈蝈有四条腿啊？我说的是南的蝈蝈。 不是您怎么个蝈蝈啊？ 蝈蝈啊？ 啊， 是我妈妈养的。 哦，你妈养蝈蝈？ 你妈妈养蛐蛐啊？ 这不你说的吗？ 我说是南的蝈蝈，这个蝈蝈它是人，它是。他是我娘养的 啊， 我呢也是我娘养的。他比我大呢，他是我蝈蝈 啊。 我比他小呢，我是他弟儿的。 说了半天，您来找哥哥呀？ 男蝈蝈？ 哎，还蝈蝈呢这儿？哼，哦，您哥哥在这儿干什么呀？ 嘿，男蝈蝈在这里 啊， 做买卖。 哦，经商。 大买卖。 还是大买卖。 可不是 啊， 啊， 开绸缎庄的 那算大买卖啊。 那您 男哥们开的是大买卖， 银行。 哎，大买卖， 珠宝店。 大买卖。 那什么大买卖啊？ 大粪厂子。 嗨、哎、这大粪厂子。 走嘛走嘛。 这 他 看不起是怎么转？ 这不是那意思。 你别看不起这个大粪厂子 啊， 男哥们开的仨大粪厂子 还真不少。 一个大粪厂子管着六个茅房。 哇， 你不用说别的茅房， 嗯， 就隔壁这个茅房啊， 啊， 我数了数啊，一共11个坑子。 哇， 一天掏3回。 呵， 你们家几口人？ 5口。 吃不了。 哎，太好了。有吃那个的吗？ 我说呀，掏了那个粪，换了个钱，你们吃不了啊。 那你倒说清楚了哇。 男哥们阔气了。 是啊， 到了冬季天， 嗯， 戴那帽子都是塌的。 塌的那叫水塌的 啊。也配着马包出来。 嗨，那是大衣。 穿那个鞋都是礼服鞋的泥。 什么叫礼服鞋的泥呀、啊、那叫李富尼的鞋。 哎，反正咱哥们阔气了。 是啊， 嗯， 找着你哥哥了？ 找着了。 哦，带你怎么样啊？哎、 好极了。 是啊， 男哥们说， 啊、 嗯，快弟弟你来了，行、嗯、了，我带你看看牙。 是， 逛一逛来。 哦， 上街上溜达去了。 哦，转转街。 我这么一看， 嗯， 没看出。 你啥？ 马路上跑那小房子， 哎、 你看这。 什么叫小房子啊？ 是啊，上面有两个大辫子 啊， 底下有色轱辘，那不是小房子吗？ 那是有轨电车 啊。是啊，男哥们带我看电影去了。 什么叫电影啊？那叫电影 啊。对了，上那个电影铺子了。 嗨， 电影院， 不是院子，是屋子里头。 我知道那是电影院子， 不是院子，里边是私房的， 全看清楚了。你 到了门口里， 嗯， 这有一个小门脸 啊， 门脸那个小玻璃 啊， 玻璃那个小洞呢， 嗯， 里边坐着个女的， 那是卖票的。 男哥们把口袋里把钱掏出来，递给那人了， 买票啊。 那个人是有两张纸， 嗯， 递给男哥们呢。 对， 到门口有两个人不让进去， 检票。 男哥们呢，把那两张纸递给他了，四十八张，六十八张。 付卷呢？ 嘿，我进去我都一瞧啊， 啊， 哪里是电视院子？ 那这是 大戏院子。 这差不多， 有个戏台，台上都挂着个白单子， 那是银幕。 我也看不有嘛人啊， 是吗？ 我待不会儿 啊， 这人就坐满了。 哦， 坏了， 怎么了？ 闹开了天去， 闹天 黑了天 啊， 伸手不见掌，对面看不见人呀， 那是要开眼了。 打我脑袋后头滋楞一下一道闪， 嗯。 嘎一个雷把那个背单子劈两半的 那是开幕了。 哎，打那个背单子后边出来个人。 哦， 我一看， 嗯， 嘿，外国人。 哦，外国片 是女的。 你瞧， 哎，长得挺漂亮的。 嗯， 在那里待着 啊。 哎，待不会来了个男的， 是 坐那两个人说话。 嗯， 哎，说着说着话， 嗯， 那两个人还亲嘴呢。你看你怪骚人的，这 他还知道害臊呢哎呀， 那两个人走了 啊， 完了。 怎么 拉开了战士了？ 哦，战斗片。 那个大炮就响了， 呵， 咣咣咣，那机关枪咔咔咔咔咔，手枪掂掂奔我就来了。 嗯， 我害怕呀，我趴在椅子底下去了。我说哥们儿，你趴下，还没打准。 这打不着， 你说打不着，打的那不是误伤啊？ 什么呀？这不是假的吗？ 假的怎么真响啊？ 没声那是无声的呀。 男哥们把我蹬出来了。 啊， 出来！ 哎， 你看看这俩钱扔了呗？我扔了，扔了呗。谁让你花钱跑前线去了？是不是？ 那是前线吗？ 男哥们走。 嗯。 我带你吃饭去。 我吃饭 啊？ 到哪儿吃去？ 上灯眼楼了。 什么叫灯眼楼啊？那叫灯鹰楼。 哎，我们两个人爬那小梯子上去了。 那是楼梯。 过了个人 啊， 二位上哑巴里边请啊。 什么哑巴里边请？哑座里请。 哎，我牵着帘子进去一看 啊， 里头木有嘛呀？ 是啊， 就趴着个大王八盖子。 嗨，那是圆桌面。 哎，哪个人过来了？ 啊， 二位。嘿，你来点心啊？我点心我说不了啊。 啊， 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吗？ 枪毙干嘛呀？ 点我心做嘛呀？ 人家让您吃点点心 啊，一会儿就端上好几盘子呢。 哦，都有什么呀？ 我一瞅，有拉着手的 啊， 有瞪着牙的， 嗯， 有小车轱辘，有小炕面的，有小…… 行了，行了，您一样一样的说。 那拉着手的 那是套环， 瞪着牙的 二五眼。 小车轱辘， 江米狗， 小烤面子， 棒子， 小扑克卷， 卷酥。 你看，你先吃过？ 这谁没吃过呀？ 哎呀，那是嘛味儿啊？ 哎，这烤白薯味儿。 哎，又上了一盘小撇轮。 小撇轮？ 小撇轮 啊！ 我们这撇轮那么大个儿啊，这里撇轮这么一点，舍不得上粪，吹不起来。 这，行了。您说的那是鼻涕， 你别露怯 啊！ 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是啊，那不是削了皮儿了吗？ 哎，对呀， 这谁露怯呀？这是，这个你看这，哎呀， 又上了一盘小死耗子。 死耗子？ 可不是，这么大个，挺黑的。 嗯， 长一身疥，拿筷子一夹出来，现在就跑了。 那是海参， 我夹了半天没夹上来。 嗯。 我抓起个往嘴里扔，我尝着麻味儿，滋溜下来就下去了。 我，他这位， 那上来个小死孩子。 死孩子， 俺那孩子也不够月份，脑子这么一点儿，嘴全扁了。 那是鸭子， 鸭子不有毛吗？ 这不熟了吗？ 这谁？吃完了，喝完了，男哥们集完了钱了。 哦， 上了一碗白开水。 男哥们端起碗喝了一口，破废了， 漱口水。 啊，你看你这不找这东西吗？你吹着说话呀？ 啊， 咱端起碗喝了一口， 脆了， 咽了。 啊，不这脏不脏啊？ 要上那块养火。 养火？ 那个养火没头， 啊， 挺尖的。 那是牙签儿。 男哥们拿起一根戳子戳子出来了。 是。 我拿起一把戳子戳子腮帮扎漏了。 嗨，谁让你使那么大劲的？ 男哥们说行了， 啊， 我带你洗澡去呗。 哦，洗澡去。 哎，到了澡堂子了。 啊。 拉门进去，我这么一瞧啊。 嗯。 哪里是澡堂子呀？ 那这是什么呀？ 刷钱场子。 怎么呢？ 里边有好些人全输堆了 啊！ 光着个腚配着片子那忍着呢。 人家那是刚洗完的。 哎，过来个人 啊， 让我脱衣服。 对， 我把衣裳脱完了。 嗯， 裤带穿好了，这一头呢拴在桌腿上了。 你拴它干嘛呀？ 哎，要丢了呢？ 丢不了。 你说丢不了 啊？ 在家里洗澡常丢裤子。 那你在家了，在哪儿洗呀？ 在坑里啊。 那坑里不是没人吗？ 是啊，没人还丢呢。那么些人，你这谁的偷裤子的呀？ 这都谁偷你的裤子呀？ 那人过来了，哎，你把衣裳搁下。 嗯， 交给我。 对， 交你。 嗯， 丢了呢？丢不了，我保着。我说你保着 啊？ 黑保着你。 好嘛，这还要连环保呢。 脱了衣裳了， 嗯， 哪个人嚷了一嗓子，池塘。 对， 我说怎么着 啊？ 这里洗澡还几趟 吃？那就谁给你汤吃啊？让您上池塘去洗。 哎，到了池塘门了， 啊， 哪门进去我那么一瞧，哎呦我的娘啊，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不是澡堂子， 这 到了阴间了。 怎么了？ 里边有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 哇！ 哎呀，他们住的那个人这个嚷啊， 嗯， 哇，哎呦，我受不了了。 啊，对对对， 我受不了你出的，你嚷嘛呀你？ 人家那是洗舒服了。 那洗舒服了，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煮手里个打出来个凳子上那扒皮儿呢。 火。人家那是搓澡的。 男哥们说你进去， 嗯， 我进来进来呗， 嗯， 我拿手这么一趟那水 啊， 嘿。你还别说， 怎么了？ 这个地方是宝地。 为什么？ 那水是热的。 哎，凉的谁洗呀？ 我一瞅，哎，你们这些人都是做嘛的？ 都是洗澡的呀。 洗澡啊！ 啊， 你们这是玩儿 啊？ 我给你们露一手，你们看看。 还要露一手？ 我扎个蒙子 啊， 绑起来三尺多高，脑瓜冲下不等鞋子，可他娘的上得当了。脚丫子不沾水，脑子装大疙瘩。哎呀，在里边喝了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啊！ 您说那味儿好得了吗？那个 啊，在里边我就摸开了鱼了。 这里头没鱼， 你不懂呗？ 啊， 有水就有鱼。 哇， 摸了半天没摸着鱼， 你看看。 我摸着大王八， 啊， 大王八 是， 把硬杆拖下去，剩软杆的， 嗯， 这么大个大王八，我往上一拖，我哥们往上掷，往上一拖，前面俩人就一嘴巴，你这小子摸我屁股都麻呀！ 嗨，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1986年的珍贵实况录音。王世臣、李国盛和说的窃洗澡。下面呢，再请您听一段老先生的老录音，叫做《一岁祸生》，表演者是孙宝才、王长友。这个段子呢，学的是农历这一年吆喝，也就是祸生，不同的叫卖。可以说呀，这种作品是民俗的声音画卷。由于录音年代比较久远啊，和保存的关系，这段作品的音质不是很好啊，向您表示歉意，请您来听孙宝才、王长友的表演。 哎，这回要咱们哥俩了， 哎，要给我们说了， 我们这场是装潢， 哎，小工啊， 哎，说学都唱嘛， 自门口技， 哎。反正学生您呢，他得研究。 行，嗯，为什么呀？ 我学的多。 你能学什么呀？ 我能学点什么是大小买卖吆喝呀，啊，这我全能啊。 这个我也会 啊， 我也会这个。 你不过三两呀， 我这个不疼啊。 您这个 不是，那不正正月知道这个年纪，十二月我穿腰上来， 每月都能腰得出来。 哎， 腰的都是味儿。 当然是嘛。 那好，那你给各位腰得了， 可以吗？ 我先问你， 行不？我 这个正月应该卖什么呀？ 正月卷啊， 正月初二吧。 初二 啊， 卖活鲤鱼，不错，对不对？ 嗯， 我就这么叫唤。 来活鲤鱼，哎， 对 啊， 就跟那个卖鱼的过的一样。 卖活鲤鱼的， 这是正月呀。 啊，正月啊， 要到这个二月呢。 二月咱们小时候吃过， 怎么样？ 菜摊的豌豆， 豌豆粥， 哎。这么要唤， 你想想， 带只汤啊里热热豌豆， 热豌豆 好， 真是吧？ 哎，这是二月。三月呢？ 三月，您逛过这个盘头宫没有？ 宫北门里头 啊，盘头宫， 嗯， 卖丸子黄最多， 对， 讲是一份挨一份， 不错。 听话，这么要唤， 来这俩的快俩。来着俩的快的豌豆黄儿小撒碗大块脸，挨着俩的快俩牵着快小给你走自个儿去， 接下来俩的快 咱们另说第二人。 有另说价， 我心想五分钱求当过去， 瞧我们还着吗？好好好，哎，四月， 四月跑少有， 不错， 四月芍花下来了， 是啊， 这么要唤。 想想 大少爷来来一样白少爷呼， 对，挺好听的。五月呢？ 五月杏下来了， 你得吆唤 买杏啊。 哎， 哎，这个讲字眼， 什么字眼？ 讲火力 要不够呢， 不能够够，怎么够了？ 你吆唤我数上， 数上 香菜料不算你料，算你还管管你八大的， 整五个，你一个都不多。好，六月 就卖鸡冠， 你得要吧啊？ 想八的 哦，又有来了。 哎， 要吧，拿菜红的花样， 俩大二嘞，那好高粱二嘞，这两个大嘞， 大嘞， 这可不行。他杏儿有了五个叶了，一个又来仨叶啊，红字眼就办不到，改字眼 改什么呀？ 改仨包， 难听啊！ 不能够吧？ 我这么要我的吗？ 不行， 俩仨二包，那好包让二包，那两个大包， 俩大包啊！ 没事，改人改包玩去，你知道吗？ 改的字眼不好听，七月， 七月红枣啊。 葡萄 下去了， 一定要 办，这玩儿。来，尝白葡萄来，浪迹卷的枣儿来。 哎，八月， 八月，完了， 是啊，哎， 这样 不错， 这分南北城， 一个北城的怎么要办呢？ 啊，二来岁，东村靠北的蓝马地铺，腰这块美， 你想想， 这玩儿。 大沙花也爱爱为香果也 好，哎，南城的， 南城的大粒粒入耳的 卖瓜的眼里闻香果也， 这南城的 不错。那些摆摊的呢？ 那怎么着了？还有飞机，我飞机 点追的这个。 你说你大街摆摊你卖什么呀？ 什么都有，这回可改了啊！ 您改您的， 酒食中辣，四个月的买卖一块儿， 真要吗？您找别人 啊？ 我挑不动， 我要您赔钱。哎，我帮你挑着， 有力气啊？ 劲头有啊？ 我要可都是过去的买卖， 能买卖都成。嗯的，要吗？ 香菜辣青椒哎，也学红啊，腌芥菜。好我俩买够我俩俩一铺连子俩明胶米油红花肉煎鸭儿条琢磨着热芝麻酱热糖糖花来麻花嫩钱儿瓜钱儿 蔬菜叶子 倒土 鸭车饼放 塔子鸭 都来了。你咋好累死了。